点揉檀中穴可以宽胸理气，是吧？现代医学也证明了檀中穴后是啥，胸骨后是啥，是人的胸腺。所以按摩檀中穴，哎，又利于什么呢？人的免疫力的提高，哎，免疫力的提高。而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这心包和檀中之间的关系啊，重于其气，轻于其形。我们不说它的这个长什么样，我们重于它的功能，是吧？那么檀中，沉始之官，喜乐出也，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问我，徐老师，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呀？啊，高兴不起来叫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给心脏吃点什么药吗？啊，不是。哎，喜乐出也，你要揉心包。哎，揉一揉檀中穴，哎，做一做什么呢？扩胸运动，宽胸理气。你胸阔一开，自然而然心情也就好了。啊，所以生活当中啊，保健心脏，按摩心包经，是吧？愉快心情，哎，我们要经常的扩胸，揉按檀中穴啊，揉按檀中穴。这是心包啊，心包那它对应的那三焦是什么呢？啊，三焦啊是腔子啊，你看我们常说上焦藏心肺，中焦有脾胃，下焦藏着肾，是不是啊？哎，而解剖学上讲了三腔嘛，胸腔、腹腔、盆腔啊，胸腔、腹腔、盆腔，是吧？而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双肾呢，它的位置啊，它的位置它没在盆腔里头，你那肾要掉盆腔，那肾下垂了，对不对？哎，但是呢，人分这个上中下三焦，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哎，就是人的十二正经啊，包括人的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啊，运行的规律。这是把十二正经这里边的什么呢，心包经和三焦经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说这个心包经啊，虚狗害猪，虚实是吧？晚上的几点？哎，七点到九点，是吧？肾经当令的时候，鸟都归巢了，人得回家了啊，手机也该关机了，也别吵了，也别闹了啊，你是陪家人看会儿电视啊，还是烧壶热水泡泡脚啊，总之啊，人这个时候需要安静了。那么人光安静还不行，是不是啊？那还需要什么呢？哎，人还需要交流，哎，尤其是情感思想上的交流。所以呀，我们的古代的医家啊，用狗，用这狗做心包的形象代言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狗有什么特点呢？啊，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是吧？正所谓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吧？你像这个家里边是吧，日子过得不好了，你看那个猫它就不在你家里待着了，因为猫比较馋比较懒啊，有好吃的啊，你舒坦，那猫在家里头懒洋洋的养着，是不是啊？那反之呢，一旦家庭落魄贫穷了，那猫你拴都拴不住，自己就走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古代民间流传着说猫是奸臣啊，奸佞的小人啊，哈。而那狗呢啊，狗是忠臣，是吧？特别那个日本啊，有个电视连续剧啊，电影那个讲的那个狗啊，是吧？叫八公啊，叫什么，守望主人，哎，很感人啊。哎，有人说狗和人呢真是心心相通的，是吧？那么既然这狗是人类的知心的朋友，那我就告诉大家，心包经 又是主人一身之快乐的经脉，那么他所当令这个时辰干什么的呢？哎，你看中医说食不言寝不语啊，吃饭的时候不让说话啊，睡觉的时候也不让说话，上厕所的时候还不让说话，你说这人天天不说话不憋死了吗？啊，那我告诉你啊，一个黄金的说话的时辰，什么时辰？虚实啊，你特别是原来是吧，那个电台啊电视台啊啊，那个谈心的节目啊，什么午夜悄悄话，你别搁半夜啊，你都应该搁哪个点啊？哎，七点到九点之间啊，七点到九点之间，也就是心包经当令的时候，是人们心灵碰撞，是不是啊，是人们感情交流的黄金时刻啊！你看中医养生，他对人的关心，他不光是你身体上没有疾病这么简单，哎，他还讲了什么呢？哎，我们心灵上的富足啊，心灵上的富足啊，所以这个时段啊，家人聊聊天啊，啊，说说话呀，是吧？哎，我们心灵上的交流，我们心灵上的情志上的调和，那它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我们医界还把这个叫化疗，是吧？叫语言疗法啊，语言疗法啊，也叫心疗，是吧？你像那个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啊，你到大城市心理性疾病，你跟那心理医生约一个治疗，是吧？说话唠嗑，是吧？打开心结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吧？原来呢收费是几百，现在都是上千块，是吧？所以啊，我们家里边有老人的啊，特别家里边有孩子读初中的啊，青春期初中往高中正叛逆的阶段哦，你就可以在这个时辰，是吧？晚上的七点到九点之间啊，你别可劲儿造，你说得了，孩子作业也别写了，咱俩唠两个小时的吧，是吧？那孩子也就烦坏了啊。所以告诉你，这个时候是人类心灵的关爱时间，也是人心灵健康的时候。而同样是这个时候，是吧？心包经当令，你交流好了，人家身心愉悦，心情舒畅。而当你心包经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精神类疾病，是吧？什么强迫症、抑郁症、躁狂症，什么时候犯病？七点到九点，也是这个时辰开始发作，啊，什么焦虑症，是不是啊？所以呀，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你用仪器能够检查出来的，你用手术刀能割得掉的，它都还只是一些皮毛，是不是啊？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却能感受得到的东西，而它往往是精髓。因为什么？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往往我们好多疾病都是从一个不良的情绪啊，一口气没出来，一口恶气堵在那儿，是吧？一点点的不顺心，一点点的失落，一点点的孤独，它可能就为你的疾病埋下了祸根。那有人说了，我们家里边没有懂这个心理疗法的，是不是啊？哎，甚至说我们家里边没有学医的啊，高中都没毕业啊，学历很低，他怎么跟我心聊啊？哎，大自然是最好的医生。所以呀，如果没有人能给你进行，是吧，心与心的交流啊，唠会嗑说会话，哎，推荐您这个时候听一些音乐，是不是啊？哎，乐者和谐也，是吧？ 音乐的乐和药铺的药最早就是一个字儿。什么叫药？就是草木当中的和谐，草木当中的音乐。你合了拍子它就是好药，你不合了拍子，不和谐的音调，那就是噪音，那就是毒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听点舒缓的音乐，是不是啊？哎，你说我这个心情烦躁，我听点舒缓的音乐，是吧？你说我这心情低落，那我就听点革命歌曲，是不是啊？激进的音乐，是吧？啊，总而言之啊，啊，学中医不是为了把哪个方背下来，学中医养生也绝对不是为了搁谁那儿搞两个祖传秘方够你吃一辈子的，都不是。啊，所以学中医就是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更好的一个关爱。而十二正经也为大家揭开了人体健康和疾病和天地阴阳变化之间的秘密。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今天呢给大家说说阴阳五行四季养生的健康管理之法。阴阳五行我就不多说了，是不是啊？这是中医，咱们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吧？可谓贯穿始末。那健康管理这个词儿，是吧？大家也不应该陌生，是吧？在中国啊，也应该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是不是啊？中国人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这么一个国度，是吧？中国人应该是有文化的人啊，所以我给大家要说的这个健康管理学，是吧？哎，绝对不是简单的给人定上闹表按点就出去跑啊，那个不是中国文化下的健康管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什么是咱们中国文化下的，是吧？因人而异，是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管理的方法啊，因天时地气而异，是不是啊？哎，回后呢把这人和天气的变化啊和地气的改变结合起来啊，实现和谐统一，是吧？进而呢一群人甚至于是一个人啊，根据你的天时地气，哎，采取不同的养生调养的方案。哎，这才是真正的啊我们对健康对生命的一个管理。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解解这个题，是吧？健康管理先解健康，是吧？我们这是一个健康节目，是吧？养生，哎，我们就是为了健康啊，保健的目的预防的目的啊，都是为了健康。甚至好多人听我节目的目的啊，也是为了健康。那这健康天天挂在嘴边，啥叫健康啊？好多人说不得病啊，不得病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如果都不得病，那地球装不下了，是不是啊？ 哎，所以谁都逃不出这生老病亡的轮回，是吧？啊，老了都会得病啊，所以只把健康解释为不得病是不对的，是吧？所以中国人你就得懂中国文化，是吧？人都得得病，但是得了病也可以健康，是吧？我们不给大家搞这文字游戏啊，下面就来破这个题啊。何为健康？健者，是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吧？说什么叫天行健呢？哎，就是天体的运动，是不是啊？啊，这个日出日落，是吧？月盈月亏，潮涨潮汐，寒来暑往，是吧？你都说，哎呀，我上班啊累，休息啊，我得好好喝点酒，轻松轻松。你看你知道累吧？特别是我们过了35岁，是不是啊？过了40岁的朋友，哎呀，怎么现在啊这么累呀？哎呀，我是心累啊。那心累怎么还会身体疲劳啊？你看，他理解不了。哎，你看你累吧，他地球不累，太阳不累，月亮不累啊，所以叫天行健啊。那这个健呢，指的就是强壮有力啊。你健不健康啊？哎，你得先问你健不健呢，是不是啊？你看这人有病，但是人走起路来，是吧？挺胸抬头，气宇轩昂，大步流星，那这个人就很健，是吧？那反过来呢，这人啥病没有，是不是啊？低了头耷了脑袋，一肘三晃，是吧？一个小台阶脚脖子崴了，你说他有病没病？没有病，但是他不健。所以健，健康的健指的是强壮有力，它指的是人的生命的功能，哎，是气特别足的表现。所以健康你要分开来看啊。那康呢，是不是啊？啊，《说文解字》我们给大家解释那个康庄大道的时候，哎，康指的是通达啊，指的是通达，是不是啊？哎，那么通达它表现的就是人气血畅通的一种状态，是吧？你脑血栓了你就不康了，你心肌梗塞了你也不康了，静脉曲张更不用说，也不康了啊。说那我是那什么呢，类风湿老寒腿呢啊，痛则不通啊。你为什么疼痛啊？啊，因为是脉络不通了，不通就是不康。所以康指的是通达，它的层面指的是人的身体的气质的层面，是不是啊？现代医学讲功能性疾病和气质性疾病，是吧？你功能性的疾病就是不健，功能运转不灵，是吧？你气质性的疾病就是不康，是不是啊？零件损毁，零件不通达。所以何为健康，哎，何为健康，把这两个字往起一合，哎，就是人强壮有力，哎，强壮有力。另外呢，哎，脉络脏腑通达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啊？哎，虽然活到100岁了，啊，也有动脉硬化，是吧？关节呢也骨质增生，但是能吃能喝能走能撂，是不是啊？哎，你说它不通吧，还没有堵死；你说的畅通吧，它不是完全畅快，但是不耽误使用。所以呀，哎，你看我们聪明的祖先，哎，人的健康，是吧？它不是和疾病对立的层面，而它反映的是人，啊，非常自如，是吧？ 非常什么呢？哎，调达的一种生命状态。因为健康这两个字啊，在以往我就给大家做过详解了，是吧？今天它不是主角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健康管理，是吧？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哎，我们如何做好健康的主人，哎，而不要那个药物、激素、偏方，是吧，牵着我们鼻子走啊，不做疾病的傀儡，要做健康的主人啊。怎么做到？哎，你就得健康管理。说说管理这两个字，是吧，一说管理好多人就认为那得有人管着呀，是不是啊？我这人就不愿意被别人管，是吧？特别我们好多老哥哥那老头，是吧？哎，我老伴就管我，是不是啊？我吃饭了啊，他说我吃得快了，是吧？我吃完饭抽根烟啊，他说我抽烟又不好了。我躺床上看会儿电视，他又说我不下楼活动了。啊，这老太太真烦人，老管我，哎，对不对？所以说老伴儿管他都不耐听，是吧？今天徐老师在这儿还给大家说健康管理，好多人说哎呦，又要教我们老太太管我啦，是这么回事吗？哎，不是的，我们还是以文化为主啊，因为中国人有文化，哎，中国人的智慧你就得向我们的老祖宗求教，是吧？管啊，什么是管？哈哈，一说管好多人就立马啊脑袋里就浮现出一根管子来，是不是啊？啊，家里的水管子，是不是啊？啊，气管子啊，马路下水道里边的水泥管子啊，管子干什么的？管就是约束，是吧？我们身体里边有血管，有气管，是不是啊？哎，胃肠里边有肠管，是吧？管子就是约束的。哎，管子要是破了，麻烦喽。血管一破，那叫脑出血，是吧？气管一破，那更要命，气胸了，是不是啊？哎，肠管一破呢，那就麻烦了，那就弥漫性腹膜炎，那肚子就发了炎了。所以管子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要漏，它得沿着管道的方向走，而不要把管壁给弄破了。所以管者束也，哎，管就是为了约束你啊，管的对了，哎，那就是好事儿。这管子要铺错了呢，对不对？哎，所以管可别管错了，管错了把好事也管坏了。所以管理管理重点不在管，是不是啊？就像我给大家讲，咱们开车去北京，是吧？啊，你说是开奥迪去呢，还是开个奥拓去？是吧，你是开个宝马去，咱们还是赶个马车去？哎，好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得开好车去，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啊一定要带上导航。没有导航你带个导游。怎么着啊，车好坏不要紧。啊，能走就行。但是要走错了路，啊，你越好的车啊，你越快的车啊，越会背道而驰啊，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了。哎，所以不少朋友到药铺到医院啊，给我们开点好药，是不是啊？这就等于骑个千里马跑丢了，是不是啊？所以什么叫好药？哎，对不对你的症，而不是它价钱贵不贵，是不是啊？而不是它药性烈不烈，给一个低血压的病人开一个非常强的降压药，那保不齐是要命的。 低血压性的休克，对不对？哎，健康管理，管是约束行动，重在理。啊，说什么叫理呀？是吧？我们常讲叫有理不在身高，是吧？我们健康节目也叫以理服人，是吧？以德服人。什么是理？啊，什么是理？好多人认为理就是道理，是吧？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最讲道理，对吧？其实啊，这个理从中国古汉语那儿来呀，就包括你现在说这道理，它都不是根儿。哎，这理指的是天然玉石上的纹路。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啊，你弄块玉石扔那儿，它就是块破石头。好家伙，在农工巧匠的手下，那再雕琢出来，好家伙，价值连城，是不是啊？哎，那么这个礼字在古汉语指的就是这些玉工啊，雕琢玉器的，雕琢玉石的这些工匠，沿着玉石天然的纹理去进行雕琢。这块有个玉纹啊，你把它雕掉它，按这个雕刻，你是雕山水啊，你是雕人物啊，哎，它很漂亮。本来这有一个纹，你偏要把它雕成连接的，你即使雕成一个什么呢？美人，是吧？本来应该是个手指或者是胳膊，你没按照纹理去处理，把这纹正好放在胳膊上了，那这胳膊就等于折了，对不对？哎，弄巧成拙，是吧？所以理就是条理，玉上的自然的纹理。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吗？健康管理，管是约束，是行动，是吧？好多人说健康看行动啊，行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行动的方向。所以大家注意收听我节目的人啊，为什么讲那么多知识，讲那么多天地人啊，自然运转的变化规律，我告诉大家，我都是在给大家讲理。这个理不是强词夺理，这个理就是自然形成的纹理，就是大自然和人他们之间天人相互对应的关系。你明白了这个关系，你再去约束自己。你不懂这个关系，好家伙啊，说咱们得健康管理啊，是吧？怎么管理？除了管吃饭还得管运动，管吃饭每天吃多少不能吃多了啊，管运动啊，每天得跑步走路，一天10000步。好多人寒冬腊月他还吃的那么素，你拿什么藏肾精？你没了肾精，你还在拼命的运动出汗，你又在流失肾精，一个流行性感冒直接得脑炎了。他不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他说今年这个流感太厉害了。其实《黄帝内经》里早就给你存着你得病的答案。什么答案啊？冬日不藏则春必生温病，是不是啊？人不是蚂蚱就活一年三个季节，是不是啊？寒来暑往，岁月更迭，经验的积累就是教训嘛，是不是啊？得过流感，得过脑炎，得过肺炎，也就是我们中医说你得过温病的这些人， 你琢磨琢磨，你头一年冬天干什么呢？啊，道德经老子说，道法自然。所以人真的能改变自然吗？啊，很难，是吧？那而人真正的那个专家给你讲道德经文化的时候，人就告诉你了，什么叫道法自然？道法于自然。道就是道理，道就是规律，取法于自然。这会儿大家听明白了吗？取法于自然。哎，你什么再高明的道理，你都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所以好多人就问我了，是吧，徐老师，你那套养生的东西，哎，都是自然的东西，你那个有高科技厉害吗？高科技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啊，告诉大家，高科技也是取法于自然。所以大自然才是人类真正的母亲。啊，千万不要打着高科技的旗号，啊，忘了我们的本始，是吧？如果所谓的高科技违背自然，那将是更可怕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哎，说说咱们的阴阳五行四季养生，说健康管理。健者，哎，是强壮，哎，气血特别足的状态。康者呢，啊，是人的零件经络脉管通达的状态。管呢，是约束。管理是按着理的方向，合理正确的约束。那么把它合起来，就是按着自然和谐统一的法则去约束我们的生活、饮食、运动、心情，进而实现长命百岁，无疾而终。啊，什么叫无疾而终？啊，不是不得病死掉了，啊，人都得得病，啊，是没有痛苦，啊，疾当痛苦讲。啊，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不得病，但这一辈子可以没有痛苦，啊，没有痛苦，啊，病得得，但可以没有病痛，是吧？这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今天呢，要讲讲人的心理管理，是吧？健康管理，好多人都给你讲这个，先吃什么，啊，什么几点起床，啊，一天跑多少步，一天计算热量，啊，你的体重多少多少，这些都是死规矩，啊，不客气的讲，在健康管理学当中，那些只能叫入门。那么健康管理学更高的层次是人的精神管理。那为了呀更好的给大家讲这个讲解呀心理养生啊，心理养生精神疗法的作用，那么我今天呢特意给大家咱们叫引经据典，对吧？哎，拿书来照书上给大家说一段啊，《黄帝内经·素问》第13篇啊，宜精变气论，是吧？哎，让大家知道知道，其实啊，中国人的心理健康，中国人的精神健康疗法啊，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哎，早在皇帝那个年代就有过论著。哎，只不过是啊，后来有些人是吧，被这个科学戴上紧箍咒之后 啊，就不敢面对，不敢去承受那个心理精神疗法的，不敢承认它的作用了，是不是啊？望梅止渴，你说这里边是封建还是迷信呢？是，这就是巴甫洛夫里边讲的条件反射呀。《黄帝内经》啊，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原文，很短啊，我们就摘了一部分，完后呢，我们给大家题解，哎，题解完之后，哎，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人的心理健康、精神疗法的作用。黄帝问曰：“余闻上古之治病，唯其遗精变气，可助游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真实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目之累，外无深关之行，故恬淡之事，邪不能深入，故毒药不能治其内，真实不能治其外，故可遗精助游而已。当今之事不然，忧患源其内，苦行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朔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孔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助游不能已矣。”你看这是原文啊，其实好多呀，你不用说，你读过大学的啊，你上过初中的，甚至你高中毕业的，其实这段也就听个大概八九不离十了。说什么意思啊？啊，说古代呀，啊，有一种方法啊，叫遗精变气法。什么叫遗精变气呢？也就是说的叫猪油。啊啊，古代人得了疾病啊，求助于神灵，是吧？其实呢，就是改变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啊。你包括唱歌啊，你看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军队呀，包括现在这个企业呀，为什么要唱歌啊？啊，我打仗之前我唱歌，唱歌振奋一下精神，冲锋之前然后喝点酒干什么呢？其实都是对精神那种刺激啊。说这个远古之人，他们用这些精神疗法就能好病啊。说这个今时之人，他说那个今时之人离现在也两千多年了，对不对？哎，说怎么用这种精神疗法他就不好用了呢？哎，齐伯他给分析了，说这个上古之人呢生活简单，哎，这也就是我们贫苦老百姓不容易得恶性病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好多从事体力劳动没有心理负担的人不得恶性的一个原因，是吧？外伤伤的都是小病，内伤伤的是骨髓。你这下面有解释啊，大家注意听啊。说那个古时候的人呢生活简单，巢穴居住，和野兽之间追逐就是为了生存，是不是啊？那么天冷了他就钻山洞里头了，甚至呢天冷了他通过跑啊跳啊来达到御寒的目的，天热了呢他就到阴凉的地方躲避暑气。哎，所以在内没有什么呢眷恋羡慕的情志，没有妒忌，没有比，不用跟别人比，也不用那些什么呢升官发财呀，这个争名逐利啊，没有。所以他内心是非常的安静恬淡，是吧？不毛势力，精神内守，所以那个心是非常平静的。这样一来呢，那个邪气他在外边不能侵害身体，他外边他和野兽生活的环境一样，是不是？内在心情又很恬淡，又没有情志的内伤， 所以他得了病都是很轻的，是不是啊？哎，通过什么呢？移精益气的方法，哎，只要精神头足了啊，病就扛过去了。说今时则人的不同，咋不一样了呢？啊，说现在人呢，内则忧患所累，里边啊老想，是不是啊？啊，身体内有忧患啊，有的是为名，有的是为利，有的生妒忌之心，你看是不是？那外在呢？啊，外在劳形啊，得干活啊，劳累啊，该睡的时候不能睡，是不是啊？特别你看古代那时候就有夜生活了，是吧？天黑了不睡觉，点灯熬油，你熬的是灯油，还熬的是肾精。你看往下就写了，又不能顺从四时气候的变化，所以这样一来呢，身体外边虚邪贼风啊，虚邪贼风，那么你里边正气就亏了啊。当你那个五脏啊精神内守恬淡虚无的时候，邪气它进不去，而当你心神一乱，心神空虚，内生虚火，五脏不和的时候，外边来点风寒，它就进了内脏了，内犯于五脏，伤及骨髓。所以呢，很轻的病往内脏一伤重了，很重的病就容易要了命。所以现代人，你简单的只用这个什么唱唱歌啊，跳跳舞啊，用这些啊鼓励鼓励你啊，喊喊口号啊，用这些精神疗法，你那疾病扛不过去了。所以啊，你看早在2000多年前，是吧，黄帝内经成书的那个年代，哎，那时候古代的医家已经就意识到了啊，意识到了什么呢？人精神空虚啊，精神空虚，五脏不和，精神不能内守，哎，已经成了什么呢？人小病变大病，重病要了命的原因。所以你听到这儿了，你再品品我在今天节目开始那段话，是吧？我说了，没心没肺的人，什么叫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天天呢干活累身臭汗，回家倒头就睡啊，能吃能喝，是吧？你当官了我不羡慕你，你挣钱比我多了，嘿，我也不妒忌你，我的小日子过的是我自己的，恬淡虚无。这样的人得个病也就是着凉跑肚拉稀，得不了恶性病。反之呢，哎，那些大富大贵之人得上病都是恶性病，哎，都是那些什么呢啊，甚至现代医学叫世界医学难题的这些病，是吧？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呢啊，什么什么白血病啦，是不是啊？哎，你听听这些病，他都不是我前面说那种人，哎，都是那些什么心事比较重，压力比较大，是吧？前怕狼后怕虎，是吧？生存的心情很焦灼，很空虚状态的人，大家你注意到没有？所以病啊，病哪来的？病不是别人给你的，病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病乃自家生，是不是？哎，所以说叫万病皆由心起，啥意思？是病都是想出来的吗？不是，但是告诉你，当你心神不宁的时候，当你五脏不和，内神空虚的时候，那外面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引起内在的波澜变化。所以呀，我们在养生课上告诉大家，人得病皆是自作自受，而这个作也好，这个受也罢，都是你心里边起了贪欲。所以呀，你看在那个鲁迅那个时代，有个鲁迅那个笔下文章里边有个叫阿 Q 的人，叫阿 Q 精神， 是不是？哎，啊，我打不过你，我心里骂你，我心里平衡了，你看，是不是？所以呀，心理平衡疗法很重要，啊，很重要。那么光有心理平衡是不够的，所以啊，哎，真正的健康是什么？在好多人还在研究啊，我的血压、血糖、血脂，啊，我的脑 CT， 啊，我的肾 B 超，我的心电图的时候，在我们还把身体作为一个小轿车在检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看看它的电脑系统好不好？所以，健康的心理，啊，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是吧？心理的平衡性，是吧？它对人的一个生命健康尤为的重要，啊，尤为重要。那这个可不是说哦，得，啊，我听了徐老师一档节目，我原来的病态心理现在就变成健康心理了，没那个，啊，有那个自闭症的，有强迫症的，啊，我推荐他用培固元气的方法，是不是啊？哎，有调脾的方法，是吧？有疏肝的方法，是吧？哎，所以我们不用花钱，在家里你打开广播，养生原来这么有趣儿，健康心理学哦，管理情绪，管理健康，你看，你一分钱不用花，你得到了基础的健康心理的建立和疏导，而后呢，又知道了我们的心理又受着我们五脏的影响，五脏的功能来影响心理，心理反作用于五脏功能，相辅相成，这是啥？这是自然，这就是调理。所以呀，健康的心理学，健康的精神疗法，是告诉大家用科学有效的，是吧？良性的心理引导，去引导我们身体五脏功能向着正确方向的运转。那么健康的心理养生，光靠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疏导是不够的，它还包括按着四时，按着五行，按着四时五行的法则去改变我们的起居，也就是说用自然环境影响五脏功能，改变心情，是吧？为什么有的人一落叶他就会悲伤啊，是不是啊？哎，你看我们那个话怎么说了，这个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哎，这是君子才能做到的，而普通人是不是啊，啊，天气好了他就高兴，阴天了他就烦恼，那说明他还很难驾驭他自己的情绪和心理。所以怎么办呢？哎，拥有健康的五脏，加上合理的心理疏导，是吧？所以我给大家讲的四疗养生，啊，四疗养生，心疗、体疗、食疗，加上保健品和药物的干预，把它们综合的结合起来。中医养生讲的是以人为本，人是一个整体。而咱的四疗养生也是告诉大家，不是偏废，不是单纯的依靠药物，也不是单纯的依靠锻炼，而是要把人的心理和人的饮食、运动以及合理的保健用药相互融合。哎，你这样一来呢，一个整体化一的人，加上综合协调的方法，哎，我们的健康才能更加稳固地构建起来。 给大家讲了健康管理的概念。什么叫健康管理？啊，我们先说的是管理。管是约束，是吧？限制它在一个方向上运行。理呢？理是遇上自然而然形成的纹，是纹理，是条理。所以管理就是顺着自然的 形成的规律条理去运行。所以管理其实按着自然去管，不是违背自然去管，是不是啊？那么健康呢？啊，健是气血非常旺盛强壮的一个状态，康呢是气血非常畅通顺达的状态。那么中国文化把现代健康管理学，哎，把它用文化层面进行解码，就是告诉大家，能让人强壮，是吧？精力旺盛，哎，气血经络通达，顺应自然去生活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健康管理呢，它包括好多的方面，是吧？饮食管理，是吧？这个运动管理，还有这起居管理，啊，当然了，啊，重中之重就是情绪管理。哎，我们也把它叫做心理管理，或者呢称之为啊心理养生调理。哎，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啊实现人的一个健康的良好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健康啊，其实呢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呢是有差异的，是吧？外国人的心理健康标准我们就不多做评论了啊，咱们就先啊自扫门前雪，是吧？中国文化啊，咱们首先服务好中国人，是吧？你看现在孔子学院啊，在国外在国内啊建立的越来越多。哎，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孔子儒家文化的传承那是典型的哎东方心理学，哎，东方文化的心理学。所以可见呢，东方的哲学，东方的这个心理智慧哎已经正在受着全世界的瞩目啊。那么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是吧？我们作为中国人，是不是啊？所以对于传统的东西啊，